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啦，大家又終於翻嚟啦！呢、這個三不管咁咧就我哋應該係喺12月10幾號啊，12月中啊，咁咧就去咗呢個温哥華啦。咁就中間就停咗都成3個禮拜，應該有呢、這個三不管嘅節目。 嗯。 咁就好多聽眾就問我哋幾時翻嚟，幾時翻嚟咁樣。咁就今個禮拜啱啱就係我哋星期四到嘅。咁如果大家有睇，選舉的 Facebook Live 咧都見到，即係我哋一翻嚟夜晚黑就啱落機嘅，其實， 嗯， 啊，升啱啱落機嘅應該係19號晚啱啱落機， 嗯， 咁咧就即刻做呢個特首選舉嘅 Facebook Live 啦，咁咧就到星期六咧就開始翻呢個三不管嘅 Live 嘅節目啦， 嗯， 咁對於香港嘅聽眾啊，即係呢個。就希望大家將就一下啦，因為呢個我哋去到呢個温哥華嘅都有好多關於城寨嘅活動嘅。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我哋有2場嘅喺温哥華嘅網聚啦，咁咧亦都喺當地嘅呢個 Fairchild TV 啊，同埋佢哋嘅1430啊嘛 Radio。Fairchild Radio 啊，咁樣咧就 1430、1470， 唔知啊，都唔記得咗嘅，係啊。咁咧就做個訪問啦，亦都同加拿大嘅《明報》咧做個訪問咧，都係講呢個特首選舉嘅。 嗯。 咁所以咧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即係我哋就同大家聽眾分享下我哋喺呢個加拿大嘅網聚啊，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啊？咁第一場咧，我哋就去到之後咧，就比較早嘅舉行嘅，其實喺12月嘅啱啱我哋應該到咗幾日嘅啫，其實 隔咗一日，21好似。 21定23，我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咗。 係啦，咁咧就好多謝阿 Josephine 啦，我哋一位聽眾咧，就喺温哥華嘅聽眾。 嗯。 咁咧就佢獨力真係犀利啦，獨力咧就搞掂曬啲場地啊、茶點啊、糕點啊、曲奇餅啊、滷水蛋啊，乜都有 嘅 喎。 仲要即係我覺得最感謝佢嘅咧，就係其實所有啲嘢咧都係自制嘅，包括麵包啦、年糕啦、曲奇餅啦，仲有咩？仲有嗰啲沙律嘅嘢啦， 仲有滷水蛋啦， 系滷水蛋啦，全部咧都唔系话外卖翻嚟嘅，全部都系一个人即系独立包办咗差唔多60個人嘅食物份量啦。咁系一啲都唔容易咯，因为佢一个人做晒咯。 系啦，就系嗰个我哋网聚嘅场地咧，其实就系喺一个即系私人住宅里边嘅，嘅一个嘅。即係可以搞活動嘅一個 function room 啦，咁樣，咁所以咧就都係佢同埋好多 落翻嚟啦， 一啲嘅早到嘅聽眾啦，其實係 啊， 即係Terence 啊、 Terence 啦、 Michael 啊、 Phoebe 啦、 係啦、 Albert 啦、 Albert 啊等等咧，就幫手搬台搬凳嘅， 係。 咁所以就呢個都幾有趣嘅，其實係即係一個集體勞動嘅成果嚟嘅，其實由呢、這個即係佢提出幫我哋去搞呢個活動啦，借場地啦。提供食物啦，同埋場地佈置啦，等等咧，其實全部都係即係自己活動、自己做嘅，真係。 嗯。 咁咧就初初我哋就諗，因為落雪。 嗯。 咁又落雨又落雪，咁我哋都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好多聽眾就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咁咧就報咗名就唔會嚟咧咁啊。 嗯。 咁我哋就發覺咧，除咗一早話自己病咗唔嚟嗰啲之外咧，出席率差唔多100%嘅喎，差唔多係。 其實係100幾，因為咧就有一啲咧喺啲朋友咧，佢就話俾我哋聽咧，原來佢就唔識得用呢個 Facebook 嘅 PM 啊。 係。 咁咧，佢哋習慣咗咧，其實佢哋識睇就唔識留言嘅，淨係識睇。睇完之後咧，咁佢就話其實我唔識報名啊，咁啦。咁所以到最後咧，佢哋就即係選擇 walk in 咯。咁當佢哋 walk in 嘅時候，就因為我哋冇佢嘅名噶嘛，咁但係因為咁啱咧，又撞到有幾個朋友咧，佢哋就病咗，咁啊好好嘅，OK， 真係好，我覺得好呢、這個真係好交代嘅。佢哋咧就事前咧就PM 咗報名，咁係因為自己出席唔到咧，佢哋都 PM 就通知我哋咧，就係我出席唔到啊，咁唔好霸住個位啦，我就將呢個位騰咗出嚟啦。咁所以就啱啱咧 就變咗係，如果你咁樣計咧，就即係吸吸冚出席曬。咁所以咧，點解啲食物完全又唔使浪費啊？啲座位又啱啱即係敷曬啊！咁其實就即係第一場咧，我哋就覺得啊，好好啦 ，OK 咁啊諗住第二場咧就應該冇咁多人噶啦。咁啊話説當時咧第二場咧就喺依個列治文嘅一個公眾圖書館。咁、個圖書館嘅館長咧，當時同我哋聯絡嘅時候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就係100个座位。咁佢所以咧， 我諗住實坐唔滿嘅我哋。 即係當時去到現場事前咧，佢就同我哋食飯，咁佢話俾我哋聽咧，佢就有109个人咧，佢就 allow 佢哋報名，咁之後就 cut 咗啦，就唔再接啦。咁當我聽到嘅時候，我覺得啊 OK 啦，咁我預咗9个人 no show 咁啊 OK 啦，係咪？ 之前就天文台就預報又係有大風雪嘅喎。 係啦，咁啊咁啱嗰日23号。 1月6号。 1月6号嚇，1月6号嘅時候咧，咁嗰日嘅朝頭早咧。其實嗰日前兩日咧，我就已經就天氣報告就話咧預咗咧到到嗰一日咧就會係大風雪，咁仲要咧就即係嗰個風雪嘅情況咧係會幾差嘅嗰啲咁啦，咁啊又一早已經預告曬啦，即係大家會即係嗰日要小心啲啦，因為就會先就開始凍啊，跟住就會落大雪啊啲咁樣啦，即係初時係咁樣講俾我哋聽啦。咁我哋兩個就諗住咧，今次實冇即係實冇人㗎啦，因為第一次已經搞咗啦。第二場就更加有大風雪，就諗住唔會啦。 咁當時咧就我哋去到圖書館泊低架車咧，就撞到之前嗰個幫手嘅聽眾啊 ，Josephine。 嗯， 咁佢就帶我哋，佢話：圖書館搞講座就應該喺二樓嘅，咁啊帶我哋上去。 我冇真係衝上去啦。 咁啊，衝到上去二樓之後，我就見到嗰間。嗰、那個所謂的空間裏面大約有10个人到。 唔係第一次你話幫我聽，得3个人咁啊！你好大聲講，你話得3个人咁啊！咁我仲同你講就話，咁快啲可以講完就可以食飯啦，好肚好肚餓啊，可以食嘢啦咁樣啦。咁跟住咧，咁你就話 OK OK， 咁點知咧，大家連呢句説話都未講完啦，咁跟住擰轉面咧就見到圖書館嘅人走咗出嚟啦，咁佢就話：喂，你哋係咪嚟做講座㗎？咁我哋話：係啊。咁佢就話：做咩講座啊？咁我哋講：咩名啊？咁啦。咁佢就話：依個唔係啊，依度咧就係做攝影講座㗎。你係咪？ 一個攝影嘅 workshop 啊。你唔係攝影 ，OK？ 你落樓下啦。咁然之後，咁我哋就即係3个人啦，即係我哋兩個加埋嗰個義工咧，就一齊走咗落去樓下啦。咁啊走到落樓下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見到好大堆人。咁啊，唔知咩嚟咯？ 嗰個 coffee shop 個 coffee corner 嚇，咁我哋就諗，即係人哋係飲咖啡啫，關你咩事啊？ 或者都係等車走人啊？可能 嚇，咁我諗住關你咩事啊？行開啦，咁樣就問啊，其實邊只門係啊？走入去啦，咁點知嗰啲人話我哋全部都係啊，我哋排緊隊， 排緊隊入去係啊， 我哋排緊隊入去㗎呢咁。咁我哋見到嗰啲人群就即係唔知點算咧。當時嗰、那個嗰、那個 auditorium 啦，即係嗰個 hall 咧就未開門啊。 準時先開嘅， 準時先開門， 7点钟先開門。 先開門啊，咁啦，咁啊，跟住我就見到即係啲朋友同我哋打招呼啊，咁樣。咁人 因為有啲係第一場嚟過嘅，我認得嗰啲聽眾。 Albert 啊，嗰啲 Michael 都喺度啦嚇。咁佢哋即係大家都見到，哇！點解咁多人嘅？咁我哋都唔知道。咁又係事前，因為個 librarian 已經話俾我聽，佢話因為有109个人報咗名，就100个座位咁啊。 嗯 咁點知咧？去到嘅時候咧，大家湧曬入去啦。咁啊，啲位就轟一聲已經坐滿曬啦。咁然之後去到門口咧，即係呢樣嘢真係要抱歉啦。因為好多朋友佢就話：喂，我報咗名喎，有咩嘢理由而家冇位啊？啲咁啦。咁但其實當時咧嗰個環境咧有少少失控嘅，因為咧我根本都未有能力去剔名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湧曬入去， 坐好曬啦。咁咧好快已經坐滿曬，跟住企位啦。咁因為個消防條例嘅限制咧， 就唔準，其實冇企位嘅， 就冇企位，亦都唔可以一個室內嘅場地容納咁多人。咁咧就有啲人咧就即係我事後啦，就係同啲聽眾傾開咧，佢就話嗱。如果你不讓我進去我就舉報你說你違反消防條例， 我現在就報警， 我現在就報警， 現在就報警就數人頭就數出來， 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就好快點進來吧， 就給他了。先生就以為放了十個八個就站位站了進來，誰知道就即估不到原來給了10個8個已經去到差不多110多人已經過了過了數了，原來外面還有幾十人在排緊入嚟， 呢啲叫做等於我哋細個去呢個旺角場睇波一樣啊！其實買嗰陣時南華對精工咁啊，買唔到飛嘅，其實買唔到飛就唯有擒上個山嗰度望落去睇。 咁即係其實依樣嘢亦都好感謝列治文個圖書館個 包容啦， 即係佢真係好包容啦。咁佢到最後咧點咧？ 因為實在不可以再推人入去那個那個殼度啦。咁啦，佢即係個應變方法好好啊！佢即刻將所有嗰啲門咧，即係好似通道咁樣，即係個大通道嗰度咧，佢就開咗啲大門。咁咧就變咗，因為有依、這個有依個麥。有 speaker 啦，咁就算你企喺門口都聽到嘅，咁亦都咧唔係望唔到嘅 ，OK， 咁只不過咧喺仲要喺門口嗰度咧係有曬嗰啲長燈嘅， 有 咁嗰啲朋友咧就唔係淨係話誒企曬喺門口度做咩咧，咁原來唔使啊，佢哋直情係大家可以喺個門口嗰啲長凳嗰度咧一樣係睇到同埋坐喺度咁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當時嘅朋友係入唔到個殼裏邊而係要坐咗出邊面咧，即係我哋真係好抱歉，亦都冇一個機會咧，即係同大家。大家在現場講對不住原因，因為其實實在人太多咧，我哋亦都冇能力同大家每一個朋友打招呼啦。咁而最大的問題就係、是、咁你即係大家可能會問，咁你咪之後同人打招呼啦？原因就因為我哋咧就 overrun， 個圖書館要關門，收尾咧就要出動到保安，所以話喂你再唔走啊嚇，即係 爭啲就出警告標語噶啦。 做咩咁搞錯啊？直情係過曬鐘，過成個鐘頭都唔走啊！你咁樣。咁到最後咧，即係到保安嚟嘅時候就話即刻走啊 ！OK， 五分鐘之內清場，咁我哋先至咧，即係大家一齊湧曬出門口就走啦！你咁樣，咁所以一走而出邊都凍嘅夜 啦，夜零下幾度嗰陣時， 咁我哋就即係唯有係咁樣就即係完咗嗰一場啦。咁我點講咧？即係我哋有冇諗過啦？完全冇諗過啦。 好多聽眾之後都不斷喺唔同嘅。食嘢嘅地方啊，商場啊，都撞到啲聽眾喎，好犀利，我覺得真 係。咁但係即係除咗喺温哥華依一次咧，另外一件事我哋都真係要道歉嘅咧，就係、是、對多倫多嘅聽眾嘅。係 啊，準備我哋其實係會飛去多倫多。 因為其實本來咧，我哋都有預咗去多倫多嘅，因為我哋初時咧係冇諗過咧，去到温哥華嘅時候係有咁多個傳媒訪問，咁所以我哋淨係諗住咧啊，應付咗一場 Fairchild TV 咁就完㗎啦。咁點知咧跟住就。初時以為做一個啦 ，end up 咧做咗六個啦。咁所以其實本來預咗個行程要我哋去飛去多倫多嘅。咁但係因為實在太多喺温哥華嗰邊嘅事要處理咧，咁啊做唔切啦，咁啊走咗就係留咗喺温哥華，就冇去到多倫多。咁所以譬如 Constance 啊，同埋喺多倫多 都熱心嘅多倫多嘅朋友都話可以幫我哋去即係策劃個活動嘅。 是啊，包括佢哋話喂，係咪因為即係住宿嘅問題，係咪因為交通嘅問題？你哋搞唔掂，所以唔嚟咧咁樣。 絕對唔係嘅，其實係。 咁其實唔係嘅，而事實上係真係嗰、那個我哋個時間係已經即係安排唔到，實在太多嘢。 同埋 Fairchild TV 鄧曉欣都聯絡咗多倫多啲同事咧，即係佢哋電視台喺多倫多嘅朋友，即係啲記者朋友咧，都係 幫手揾地方、 啊，幫手去揾地方啊，同埋即係去即係安排嗰個活動。 冇錯，同埋咧就 Constance 同埋佢哋嘅廣家聯咧。就有幫手喺現場，即係幫我哋去即係張羅各樣嘢啦。咁但係到最後我哋之後去唔成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希望咧，實在覺得咁樣唔好啊。咁係我哋希望咧，如果即係七月份你本新書可以做得完嘅，因為有一本新書咧，我哋就即係而家策劃緊做嘅咧。就是個 香港市嘅關於回歸，即係1997年到而家20年啦。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對150多年嚟嘅一個香港歷史嘅一個回顧嚟嘅。係咁就會喺台灣出版先。咁喺台灣出版社出嘅。咁如果係搞得掂咧，咁我就希望個 book tour 咧就會可以咧就喺多倫多進行嘅。咁所以大家就就唔使話擔心啦，即係到時可能就又係淨係去温哥華咁樣。咁當然去温哥華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因為即係屋企人喺温哥華嘛。 係。 咁所以咧就我希望可以下一次係以多倫多為做先添啊，其實。咁就亦都好有趣，我覺得加拿大嘅朋友咧，我個感覺咧，佢同我哋係同步嘅。即係無論我喺電視台同佢哋啲主持人嘅傾談啦。或者在電台裏面例如李傑芝啊，同佢傾開嘅一些香港的時事咧，其實我覺得跟香港冇分別嘅，即係佢哋對香港的情況的掌握咧，同埋佢哋關心的議題咧，其實都跟我哋我諗很多城寨的聽眾係冇分別嘅，係，佢哋亦都好詳細知道咧，究竟689同林鄭的關係是點啊？我記得在第二場的呢個列治文圖書館的講座裏面咧。咁我一開始就講呢個加拿大鵝，就係話喺呢個 English Bay 咧見到好大隻嘅 Canada Goose， 咁咧亦都喺呢個華人啊，即係香港人比較多嘅地方咧，出現咧就見到好多男女性咧都係中意著一個牌子嘅，其實叫做叫做 Canada Goose 嘅羽絨嚟嘅，係即係 Maggie Q 嘅抗議嗰間啊，其實。咁咧就咁佢哋已經好快已經 get 到我所講嘅個 Goose 係講緊乜嘢，其實就係講緊呢個即係林鄭月娥。咁所以咧我就話咧我諗除咗我諗，甚至佢哋比香港人更多地去聽網台添啊。 系啊，因为 好多听众都讲佢系好多节目，佢都就阿萧又听，郁文又听 ，D 一八又听，城寨又听咁样嘅。 即系我反而就睇到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当地嘅传媒佢哋去即系睇香港嘅问题咧，反而我觉得咧就比较中立少少，就唔系好似譬如我用个电视台为例啦。譬如頭先你所講嘅鄧曉欣啦，咁喺當地都係一個幾著名嘅，即 係主持人啦， 一個時事節目嘅主持人啦。佢對時事嗰個瞭解，甚至咧即係一啲提問咧，我會覺得係啊，你都好清楚件事嘅來龍去脈，亦都咧喺問問題嘅時候，其實係反映得到佢係知道，即係佢唔單止知道件事咧，佢仲要係其實某程度上佢係有一啲睇法。咁依啲睇法咧，唔係講緊佢自己個人，而係佢覺得喂，其實即係大眾嘅觀感係咁樣。你調翻轉，你作為一個時事評論，你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即係佢係會知道個坊間嗰、那個。即係佢唔係淨係喂上面老總叫你問乜咪唔係問乜啦啲咁樣，即係依一樣嘢問得好深入嗰啲問題。 我覺得嗰個改變喺邊度咧？就係香港嘅主流媒體，我覺得越嚟越保守。 嗯， 嗰啲主持人咧係唔敢咧去問一啲尖鋭嘅問題，亦都唔敢表態。 又或者一啲新聞節目咧，你會睇得到都係幾偏頗啊。譬如我哋翻嚟之後啦，咁我哋即係咁啱就即係扭開電視，十年都唔放一樣睇依個無線 ，OK。咁啊，見到呢個無線新聞咧，琴晚夜晚黑咧，我都同你講就係佢 立法會公務小組點解開咗會，由六月到而家都連一項工程都冇通過， 就講呢個拉布嘅問題。OK， 相當之荒謬嘅呢個新聞其實。 咁然之後咧，我哋真係睇得到咧，覺得即係幾難，即係幾難接受嘅。 因為佢連個新聞標準都唔合格啊。其實 佢即係琴日佢講翻，其實件事係咩咧？就係尋日咧，就係因為呢個公務小組嘅。討論的議程到即係咁耐，由六月到而家都冇一樣嘢能夠上馬。 又話嗰啲改劃土地係阻住起屋啊嗰啲咁嘅嘢。 嚇，咁就係即係話咧，其實就係依班泛民議員咧喺度搗亂啊，什麼什麼啊啲咁樣。咁以一個幾長嘅時段咧，就俾 陳克勤同埋盧偉國兩個建制派， 兩個咧就喺度講話，其實今日香港搞到咁嘅地步，一事無成咧，主要咧就因為啲人咧不斷咧就喺度即係消耗入邊嘅人力物力， 好瑣碎嘅問題。 咁然之後咧就包括咧就係有一啲議程入邊有一啲細節咧根本就唔需要提問嘅 ，OK， 咁就應該通過嘅。咁有啲咩好問咧？呢啲細節咧其實你俾佢過咗之後先去討論啦。你咁你其實如果稍為有一個睇法嘅，你已經覺得，喂，我點會俾你過咗先問呢？如果過咗，根本就唔需要再問啦個細節，即係咁。但係琴日咧嗰個無線嘅新聞咧，就係用一個咁嘅方式去即係報導啦。咁如果你話你對依啲事係冇一個 冇 background 嘅話，就中伏噶啦，真係。 係啦，咁你覺得咧係喎？哇！呢班人成日都咁樣 屋喎，阻住人哋起屋喎，有冇搞錯？ 咁同埋仲有佢就不斷喺度講咧，就係話咧，本來咧就應該咧係三年上樓嘅，而家咧四年五年都上唔到樓啦。 就因為呢啲 嗱，你如果就咁樣聽嘅時候咧，你會即時會覺得喂係，你真係浪費即係納税人公帑。第二就係你而家累到咧咁多香港人咧係受害，因為你係阻住啲咁。咁但係調翻轉你就會問。喂，唔係喎，所有呢啲細節，由呢啲細則撥款到即係落實個工程，你都唔需要交代嘅。咁其實佢根本唔需要大家討論添啦，你直接批落去咪算咯。 嗱，你一聽落去好似好過分咁，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半年啦。 係。 但係立法會咧就係七月休會嘅。 嗯。 然後咧，大家都知道啦，九月三號先至選舉。 嗯。 選舉完之後咧。第一二次會議咧就係選舉公務小組嘅主席、政府主席。 嗯、 所以咧基本上咧真係開會嘅話，其實係十月先至正式開會嘅。 嗯。 休會期間咧，因為立法會嘅嗰個會期已經結束咗啊，根本係、 嗯、 解散咗啦。嗰、那個立法會上一屆已經係要重新選舉啊嘛。所以如果你要計嘅話，係唔係話半年啊？ 你是应该由十月开始到现在两个月。 当然因为你是讲的新一届，你不可能将上一届那些根本那些项目你就拖来下一届，根本那班人都已经换了。那你当然就是要重新起标的啦，怎么会又调回转就拖下去六月呢？ 两个月还要他隐藏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那百几页的文件。政府是 last minute 才 table 的。 那包括是什么呢？一个百几页的即咨询文件。你可以呢是在听日朝头早要开立法会啦，你今日夜晚黑先至去派俾大家。OK， 我想问一下你，究竟你 expect 呢啲议员边有时间睇咧 ？This is why 咧，其实琴日叫咩名？ 郭家麒。 郭家麒佢就话咧，喂，根本系议员系唔足够时间咧去睇文件，唔足够时间睇文件，其实咧咪就要逼到大家，哎，算啦，既然自己都唔清楚，自己冇做到功课咧，咁就 算啦， 过啦。因为你自己亦都会觉得咧就胆怯啦，因为你觉得系自己未做完份功课咧，所以咧你就唔够胆去即系再喺个即系议事间嗰度咧就去大家出提出问啦。咁你觉得成件事？究竟是哪个不合理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新闻在我们不在香港期间的，我在网站看到的，其实是更加离谱的。就是我觉得 even 在加拿大的华文传媒，实际上那个他们那个开放的程度已经是比香港是过了很多。不是说过去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或者甚至香港优胜。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香港的主流媒体最主要就是染红了那些媒体。其实 TVB 现在是一个国内媒体，大家不好视它为一个香港媒体。它做一个什么新闻呢？就是罗冠聪在机场被左派暴徒袭击。然后跟着呢他呢就去访问那些袭击人那些，就说警察小题大做，去拘捕他们那么多人，是不是受到泛民的压力？我们根本就呢那个阿婶就不是特登去泼他的，只是不小心撞写了一些东西倒下来。喂，大佬，成件事本身，大家当日睇到罗冠聪展示佢嘅伤痕，根本上喺机场一个高度保安嘅地方嚟嘅，系有机场特警揸住 MP5 去巡逻嘅，因为反恐等等，系可以容许一班咁嘅暴徒去袭击一个立法会议员。 仲要咧个事前咧就系、是，其实香港警方咧已经系 接到， 因为之前咧姚松炎咧佢系早咗日翻香港嘅。咁佢翻香港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遇到咧喺即係有人喺機場示威啊，喺度嘈啊啲咁樣，就當然係一啲即係所謂嘅僱傭兵啦，係收咗錢嚟到出嚟示威噶啦。 左派暴徒呢啲叫做。 咁佢已經咧即時咧就即係同警方講咧，就係、是、嗱，我今日咧就未出事，但係聽日咧羅冠聰會翻，佢哋一樣咧就會到香港嘅時候咧，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慎防會有咩事咧，而家就通知警方。咁啊，警方咧亦都係應承咗咧，係話得啦，我哋知道，我哋到時會做嘢噶啦，啲咁樣。咁原來個所謂做嘢咧，居然咧就係冇咗警察在場。而到最後咧係冇嘅，而到最後咧只係靠依個機場嘅保安。就出嚟咧，所謂嘅維持秩序，咁所以咧 ，end up 咧，佢就俾人哋拳打腳踢啦。咁然之後，依啲事之後咧，喺某一啲傳媒咧，佢哋報嘅新聞嘅時候咧，亦都係調翻轉嘅事嚟講啦。即係你會睇到，其實即係我哋今次因為留喺加拿大嘅時間比較長啦。咁我自己睇到當然我絕對唔會話咧，即係加拿大嘅華文媒體咧係非常之開放啊，好即係好企喺邊一邊啊。但係最低限度咧係相對咧就比較一個中立地，俾兩方面嘅人去講嘢。 好簡單，我聽到有一次喺一個另外一個電台叫華僑之聲，好多人加拿大人就覺得佢比較親建制，即係親呢個共產黨同埋比較保守。咁但係個主持人咧喺晏晝咧，佢都係即係封煙嘅時間咧，五點鐘嗰時間咧，就請咗阿陳偉業上去，因為陳偉業啱啱都係喺呢個温哥華，咁我都同佢傾過電話。咁咧就佢唔係話阻止陳偉業講嘅喎，陳偉業都講咗好多關於佢對梁振英啊、對林鄭月娥嘅睇法。 最主要咧，其實討論呢個議題嘅，咁因為當時我哋温哥華嘅時候咧，最炒得最興嘅咧就係依個故宮嘅事啦，因為故宮出咗之後咧，大家都譁然啦，哇！原來咧嘅所謂滴水不漏啊，原來嘅所謂35亿咧已經係即係 即係點樣私相授受俾阿嚴迅奇啊？ 又或者咧就係咧，我而家送俾你噶嘛，你點解咁多聲音㗎？乜你哋咁㗎？你咁啦 ，OK？ 咁依啲新聞都唔使再重複炒啦。咁但係當然件事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即係當地嘅傳媒都好關心啦，亦都揾咗陳偉業上去。 咁啊，陳偉業咧，即係我覺得其中有一啲對話咧，係令到即係令到我哋兩個聽完之後都即係爆笑嘅。OK， 咁咧就係一個封煙節目嚟。 嗱，佢同香港有一個相似嘅，就係我估計當地嘅領事館咧係有組織嗰啲人打電話上去，即係嗰啲藍絲啊。咁你聽出嚟咧就係有一啲嘅口音嘅 鄉音啦， 有鄉音嘅廣東話嚟。係， 咁好好笑嘅，即 係個觀點同阿陳偉業啱好調翻轉。 咁包括咧個觀點咧係。乜嘢令到我哋爆笑呢？咁佢哋就包括咧就係講啦，而家人哋俾嘢你，俾嘢你就咩都要收噶啦。點解你哋香港人即係咁唔化㗎？即係第一咧，而家俾個故宮你，你都執到啦。第二咧就係俾你哋又嘈，唔俾你哋又嘈。OK， 咁當陳偉業就係話：喂，唔係喎，你俾啲嘢我都要睇下我要唔要先得㗎。而家唔係夾硬塞啲嘢過嚟㗎嘛。第二樣就係而家唔係淨係講緊呢35億，而係講緊你之後。即係 開支啊！ 嗰個後遺症究竟係幾多先至最嚴重喎？啲咁啦，咁但係咧，即係打入嚟嗰啲好有趣嘅。我今日直情聽到咧，係一連串咧四五個電話咧，都係一啲鄉音， 同埋嗰個台詞係好熟噶啦。我覺得佢哋 個個都講翻同一樣嘢。係 啦，因為咧就幾個觀點嘅，第一就否定嗰個諮詢同埋民主制度，包括佢哋咧就會拉埋咧加拿大嘅我哋列治文啊，喺乜乜乜地方諮詢咗好耐都改唔到啊，乜乜乜。 同埋咧就啲加拿大嘅政府啊，夠係加民主啦，夠係呃你啦，咁點解你又你又接受，你又可以喺度咧？ 係咪？ 你呢啲咁樣嘅香港人真係好好笑，真係咁講嘅。你哋呢啲咁嘅香港人咧，就嗰啲叫咩？即係不知足嘅。 係、哎、身在福中不知福。 俾嘢你咧，仲喺度咁多聲氣。 咁啊，陳偉業又好笑喎。 呢、這個真係爆笑啊！ 陳偉業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 KO 咗佢哋。佢話：既然你哋咁唔中意諮詢，唔中意民主，你哋留喺加拿大做乜嘢？ 其實點解你唔翻大陸？ 點解唔翻大陸住咧？大陸咪效率高咯！今日要鏟你屋企，聽日已經攞個鏟泥車鏟死你啦！ 同埋你咁擁護即係或者你咁贊同有呢個故宮喺香港成立啦，其實你搬翻香港住咧，立即 OK。 但係好笑就係咧，個主持人就想 好驚啊！即 好驚啦！陳偉業咁啊，叫啲人你唔好留喺加拿大啦，你翻去大陸。 咁你唔走咁樣？ 你唔走咁樣？咁啊個主持人。就話唔可以咁講嘅，唔可以同定眾咁講嘅。 即平衡都冇話咩，唔可以咁講。 當佢想平衡嗰陣時候，陳偉業又大聲繼續講一次咯。咁你咪走咯。 咩唔可以咁講？ 留喺度做乜嘢喎？ 既然你咁唔中意加拿大啦，你覺得加拿大亦都係咁假民主啦 ？OK， 啲白人對你咁差啦，你唔走佢哋咁。 有啲大快人心啦，但我想話俾大家聽，頭先上述嗰啲喺節目中嘅對話，其實今日係唔會喺香港出現嘅。你喺香港五點鐘之後喺香港電台嘅封煙 ，even 喺商台嘅節目裏面嗰啲主持人只會單單打打。如果喺商台就酸溜溜，嗰兩個主持人講啲嘢，覺得自己係超人，乜都識，其他就係廢人。另外喺港台咧，嗰啲封煙咧，基本上咧一係就組織嘅電話隊嚟嘅，根本係。第二嗰啲主持人嘉賓主持咧，大部分都算過度過，係一啲講嘢咧和稀泥，係唔會有態度嘅人嚟。咁所以我就話咧。今次去加拿大咧，接觸温哥華嘅即係廣東話嘅媒體咧，或者中文嘅傳媒咧，我覺得你一個好大嘅感觸啊！其實係你見到香港媒體嗰個墮落嘅程度啊！而家 even 連加拿大佢喺當地嚟講唔係一個主流嘅媒體，主流媒體仍然係英文嘅，係嘛？但係都可以做得比香港好嗱。我都同鄧曉欣講過，我話我上去香港嘅媒體嘅訪問裏邊咧。是冇可能咁詳細去討論問題嘅， 因為通常 因為你一 touch 到啲敏感嘅，佢就 shift 去第二個。 係咧，佢即刻就話：多謝你意見啊，同埋 我哋又討論下第二個問題啦。 仲要咧，即係方死唔戴定頭盔就係嗱，依啲呢個嘉賓嘅意見就唔代表我哋嘅立場。OK， 咁就係即係阿細良你嘅睇法咧，我哋聽到嗰啲咁。係 啦，咁我哋又聽下陳生嘅講法先咁樣。喂，大佬啊，而家即係你點解香港人咁興就係咁嘅原因？ 嗯， 係嘛？點解會大家 shift 曬去聽網台，亦都係咁嘅原因。 嗯， 個原因就係咧，大家見到主流媒體嗰種嘅受政治干擾嘅情況。嗱 ，TVB 新聞已經係好明顯嘅例子嚟。你見到佢處理新聞，胡蘇仔嘅競選新聞咧，其實個程度同文匯報處理差唔多嘅，其實，即係可能文匯報就唔知第十幾版咧，其實，如果林鄭月娥就連續由頭版開始六版啦，都係一樣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 TVB 新聞已經可以歸納入去屬於文匯大公嗰類嘅啦，其實已經係，但係正正就因為佢咧，好多嗰啲師奶阿嬸咧，仲係睇 TVB 劇集。仲系睇 TVB 新聞，因為佢系免費嘅電視新聞。咁所以先至咧，點解佢會成為呢個西環最重要嘅一個宣傳工具？而家嚟講，其實就係 TVB 嘅新聞。 跟住你最荒謬的情況就是咧，佢只要入到大陸拍網劇咧，佢就豬籠入水。然後跟住咧，香港拍俾香港人睇嗰啲電視劇咧，就係、是、根本上而家直情係我連嗰啲明星嘅名字都噏唔出嘅，已經係， 嗯， 係完全噏唔出佢哋邊一個打邊個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第二個我哋喺加拿大見到嘅一個情況嚟嘅。Even 我對住加拿大明報嘅訪問咧，仲可以暢所欲言。 係。 真的， 同埋即係我其實反而有啲意外啦，即係嗰個篇幅可以去到半版啦。 香港明報就當然唔會訪問我啦。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咧，就算、嗯、即係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喺邊度咧？唔係話訪唔訪問你，而係咧佢能唔能夠咧，甚至係咪會願意用一個即係足夠嘅篇幅 去將 個問題咧去講出嚟，而唔係咧就將佢咧即係。前斬後斬 cut 曬，即係最、主要嘅嘢，而只不過 end up 咧，可能就係講幾句最、不痛不即 係不痛不癢嗰啲， 不痛不癢嘅一個咁嘅生悲就算咯。 嗯， 即係我係覺得有一個幾大嘅分別啦。 好多人就話咧，其實都會批評嗰啲移咗民嗰啲香港人嘅，就係、是、你哋對香港仲喺度指指點點做乜嘢啊？ 嗯， 關你咩事啊？你哋已經走咗啦咁樣。喺網上邊嘅討論裏邊咧，好多時見到咧。即是大家用一個移民身份來去否定對方的觀點的、 嗯、 那他們都很介意的，我跟他們談開的時候、 嗯、 那我經常跟他們說，你們不用那麼介意，其實你最重要就是你的觀點成不成立嘛、 嗯、 不是在於你什麼身份、 嗯、 如果你在於什麼身份很簡單的，你就不需要討論的，其實那個不是一個理性討論的、嗯、 甚至有人就、我都聽到一些聲音，我覺得其實都挺荒謬的、嗯、就例如就是說講什麼現在即四個、候選人爭特首這個位置、嗯 okay? 使什麼分析啫？分什麼析啫？根本你班人有票嗎？你憑什麼在分析呢？即我覺得這個說法呢其實真的挺好無奈的，你會覺得呢一些就是永遠、中國人就選擇一種態度呢，就是、你又沒有票，你憑什麼去說啫？其實同樣一樣、okay? 我們出去遊行都沒有用的，他不會因為這樣而因為你五萬萬人走出來就可以攞台的，但事實上你是看到有個效果、而這個效果不是說要即時看得到、 嗯、 你以為這個他們不是、覺得是一件事的時候，其實正正是有一個、我覺得是會有一個影響的。 移民的社群呢，我覺得呢有兩種不同的取向的、嗯、一種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我們的聽眾、 嗯、 很關心香港的發生什麼事、 嗯、 他們網台精來的，其實、 嗯、 就是對於香港的政治、啊、社會、啊、娛樂圈的新聞呢都是很掌握的，其實、 嗯、 另外一種呢就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 嗯、 他覺得你們班香港人就繼續在受共產黨呢啲嘢啦，我就撇咗啦、 嗯， 然後再用一種好高人一等嘅態度咧，去 comment 翻今日嘅香港人。咁、 嗯、 我覺得呢啲就比較乞人憎嘅，其實我覺得。 嗯，即係咪就咁講咯？ 即係我就已經係高高在上啦，你就水深火熱，咁啊抵你死啦咁樣。 就係用一種隔岸觀火， 隔岸觀火， 關你咩事啊？你咁樣，同埋就係、是、即係一句打過嚟就係、是。你哋係個千二人咩？你有票咩？你憑咩喺度講分析啊？講乜嘢？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真係好無知嘅。我再講一次，其實一樣。如果大家都選擇用一個，其實我哋冇用㗎。你哋發動唔到力量㗎。咁其實故仔係完㗎啦。我真係覺得呢一個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唔可以你話因為我移咗民啦，我而家去到呢一度已經係咁啦。嗯，咁既然係咁，即係我同樣都會用一樣嘢講，就係咁你聽嚟做咩啫？你睇嚟做咩啫？香港啲事更加唔關你事啦！即係你咪繼續喺你嘅海外嗰度做你嘅即係高等華人。 但係佢哋個難處咩咧？就係咁啦。佢哋其實都好痛苦，佢又入唔到當地嘅主流。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叫佢睇呢個去 Roger Arena 睇呢個 Ice Hockey， 睇呢、這個Vancouver Canucks 打波，佢哋又唔得。又不是那種人，跟那些鬼佬一起去對啤，看完球之後又不是那種人、但就即是怎麼說呢，即他又要表態，對香港事務表態，用一種很高人一等的態度，所以反而我就比較喜歡那些聽眾，很多時候他們很直接的，我覺得即他們就說是、啊、我很關心香港的，佔中我都會回來的， 是很多这些人的。 甚至就算他们说 是啊我是回我当时讲是回不到来的。但是在我来讲我听到很多听众都说其实我睡不到啊，因为我看到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变成这样。 还有个心很难受。 纵使其实在我人身安全来讲关我什么事，即我根本已经是跟香港断了缆了。但是你自己回望一下你都会觉得喂不是嘛，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变成这样。即 我觉得这个最一个基本的論，即是一个同理心。就算你说今日我哋见到台湾选举啊，打到点样啲人咧头破血流啊，当时冲入呢、這个即系 立法院，立法院嗰阵时 嘅时候，即系我哋自己都会调翻转睇，喂唔系喎，一个地方应该咁样 嘅，即系个心好唔安乐、 啊，你都会有一个咁嘅感觉。 你见到嗰啲白狼带啲黑社会去走去打嗰啲太阳花学运嗰啲学生， 即系你点会而家用一个态度就系话、喂、因为因为。你哋都冇票嘅，你根本就係講嚟多餘啦。咁我會覺得呢一種態度咧，即係相對即係不能接受。 同埋，我覺得佢哋忽視咗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今日所面對即係所謂強國崛起、一個偉大民族復興嗰種霸權咧、其實唔會淨係出現喺香港嘅、即使你去到移民到去邊度都好咧，嗰種嘅霸權咧，譬如有聽眾都同我講過，喺列治文士嘅圖書館裏邊、已經大部分嘅書變成簡體字書。他对这件事很不满。 我自己也有看到、啊、因为我也有走过去一些架上看一看、okay? 这件事都是令到我挺哗然的、okay? 还要有一件事是令到我真的、可能我真的太久没有踏足过加拿大的图书馆，自从离开学校之后、我没有想过那个图书馆直接变成了一条唐人街来的、是全唐人。话说呢、就是、我是直情咪開咗個口唔識合翻埋嘅當時，咁你又喺度做緊講座嘅時候，你又問我，你咪同我講，你話我想飲杯水，咁、我就走出去咧，就去個前台嗰度咧，就問嗰個人想問佢、其實喺邊度可以有嗰啲水機啊啲咁去買樽水或者去撳杯水啦咁。咁、當時嗰個人咧就講緊電話，咁我咪喺度等咯，人哋講緊電話啊嘛，等一陣啦你咁啊，咁至到講完電話之後咧，佢突然間抬起頭咧，佢同我講中文。 讲广东话， 讲广东话。咁我系呆咗呆啊！咁呢个公众图书馆嚟噶嘛？ 因为 加拿大嚟噶嘛？ 因为 still 即系广东人、华人比较多啦。我谂嗰度 吓，咁我呆咗呆啦。跟住佢同我讲嘅就系话：，哎，你要水啊？边度咧？咁啊 ，OK。咁吓，点解图书馆？而家讲紧图书馆，即系而家唔系讲唐人街。咁唔即系 anyway， 呢个真系令到我觉得好大感受。原来已经咧系。整个 Richmond 呢、你基本上不用讲英文 的。不是的，现在我们发觉都很多多了很多简体字的、招牌 啦。食肆啦，是啊，多到不得了啦。 已经开始有那些什么重庆火锅啊， 多到不得了啦、 四川火锅啊那类啦、其实。亦都好多嘅，即係你會發覺咧，喺馬路上邊嗰啲駕駛行為最唔文明嗰啲，揸住最大馬力嗰啲 Range Rover 嗰啲大陸新移民啦等等。 咁、甚至有聽眾同我哋講咧，就係即係好驚啊！點解咧？如果識揸車嘅朋友都會明嘅，佢哋咩叫 four way stop 啦 ？OK，four way stop 就係即係四個角都有依個即係 stop sign。咁你架車就係邊個到先？就邊個行先，即係停完就邊個行先咁啦。佢哋居然咧就係唔停嘅 ，OK， 直衝， 係直衝，直鏟出去。嗰個所謂 stop sign 咧，喺佢哋嚟講根本係冇意義。 即係等你停咯，佢自己唔會停。 咁即係話咧，只要有一啲咁樣嘅司機喺度咁樣揸車，你其他人如果唔打醒十二分精神咧，即係賴嘢機會100%。咁啊，到時咪大家講股咯，即係。就算我當你有 insurance cover 你都煩嘅係嘛？即係你架車撞咗啊，冇架車咁，冇架車冇對腳咁，即係點咧？咁即係當你去到嗰個地方，你發現咧，即係其實同香港嘅感受係一樣。喺呢一度咧，你會覺得咧，點解講廣東話嘅香港人咧，就你自己好似感覺自己變成一個少數族裔咁，以大陸嘅即係講國語嘅人咧就為主導啦。而調翻轉去到加拿大咧，喺某啲區咧，其實同樣有咁嘅情形發生啦。即係喺你身邊所有大部分聽到嘅人咧，都係喺度講國語 嗱，呢個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唔係唯獨是香港人生活喺香港嘅人先至感受到嗰種嘅壓迫啊。我話 even 就算你係喺倫敦、喺呢個温哥華、喺多倫多、喺雪梨或者喺呢個三藩市都好啦， 一樣， 你都會面對呢個所謂嘅中國移民所帶嚟嘅一啲生活上嘅。就是不滿，即係會影響到個社區啊，影響到你自己的生活啊等等。咁所以就你所謂隔岸觀火咧， 你好似睇住香港人水深火熱都好啦，其實你係後欄失火嘅，你自己後欄失緊火嘅喺度。 咁我哋嗱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咧，同大家再講下究竟喺即係呢一個日子裏邊，我哋喺温哥華即係睇到一啲另外一啲角度係點咧？一陣間休息之後翻嚟再同大家講。